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6月26号，是第31个国际禁毒日。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都集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毒品犯罪的话题和案件。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朝阳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快递运毒的话题。今天上午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厅的副厅长黄卫平说，从2013年的1月到2018年的4月份，全国检察机关一共批准毒品犯罪案件是536704件，66600人，分别占全部刑事案件逮捕数的15.3%和13.6%，起诉毒品犯罪案件597608件，74260人，分别占全部刑事案件起诉总数的10.8%和9.7%。其中2008年的1月到4月，全国检察机关一共批捕毒品犯罪案件26248件，31679人，起诉28951件，35193人，起诉数与2008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29.7%和18.1%。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来共同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且当庭宣判的一起运输贩卖毒品的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14法庭当中，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贩卖运输毒品、蔡少飞非法持有毒品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涉嫌贩卖运输毒品，被告人蔡少飞涉嫌非法持有毒品案。 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袁冰法官向我们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大致的案情。 本案一共3名被告人，被告人周卫成呢是在外地，另外2名被告人蔡少飞和张学文是北京籍的，3个人呢都有多次吸毒以及涉毒犯罪的前科。在案发的数月之前呢，本案的一告也就是周卫成向二告然后聊天过程中，二告表示想需要购买一些毒品，他是以买家的身份与被告案与一告进行联系。二告从长沙采购了约1公斤冰毒，以11万的价格购进。之后呢，通过二告在北京发展了这么一个相当于吸毒人员，然后准备把这其中的一部分卖给这个蔡少飞，也就是本案的三告。被告人呢最终商定，先交易约500克冰毒，然后呢交易价格呢是每克是一百七 每科是170人。之后呢，一告和二告，确定了这个交易相关的细节之后，由一告将毒品从湖南长沙，经这个河南省，然后呢运输到北京，之后呢，在三人约定的时间以后，然后进行毒品交易。 三个人呢，最终约定的交易的时间是到2017年的10月14号的下午4点左右，地点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附近的一个广场的西侧的路边。 在案发当日，公安机关掌握了相关情况，前期呢对案发交易现场进行布控。案发当日呢，一告和二告先进行见面，见面以后呢，一告将其中少量的样品交给二告来进行验货，然后二告和三告在这个汽车内吸食了这个毒品，确认这个毒品样品无误以后，然后在车内进行交易。三告将85000块钱毒资交给了一告和二告，然后呢，这个一告将毒品呢交给三告，然后之后一号和二号下车，在下车准备离开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民警将三人分别抓获。 公安机关首先抓住的是刚从大众轿车里出来的周卫成和张学文。 北京市公安局记住，警察啊，把头抬起来，知道是抓你吗？你为什么？有什么？ 该说。 多少？500是吧？什么毒品？冰毒是吧？毒品交易的钱呢？多少钱？8万。我告诉你，早都盯着你，明白吗？从一进京就盯着你。我让你老老实实的交点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啊。 公安机关从周卫成的身上起获了刚刚交易完的8万块钱现金。 多少钱？8万。多少克？8万。500是吧？冰毒是吧？多少钱一克？ 多少？ 160一克啊！拿证物袋给他封了，看一眼，12345678啊，给你封上了。 经过公安机关的询问，最终呢，在周卫成的暂住地起获了毒品476.67克。 宾馆什么地方？几楼？你住在几楼？几楼？ 这三楼。 三楼几？ A08。 A08是吧？在你那屋里什么地方放着了？ 柜子下面。 柜子下面是吧？好嘞，这就主动清洁毒品的毒资，毒资给收下来。知道北京朝阳群众厉害了吗？这一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袁冰， 从这个贩毒人员，也就是本案的这个一告周卫成身上起获了8万元的毒资，以及少量的毒品，自吸用的毒品。从二告身上，也就是本案的中间人张学文身上起获了5000块钱毒资以及少量的自吸毒品。从三告，也就是买家蔡少飞处起获了少量的自吸毒品，并且在他的车内起获了刚刚交易的400余克冰毒。 这三个被告人又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呢？袁冰法官对记者说， 本案中的一告周卫成和张学文呢，是在案发数月以前，周卫成来京，然后通过这个朋友介绍相识，因为本身这两个人都有吸毒前科，所以呢就聊到了毒品。在这个交谈过程中呢，二告也就是本案的张学文就跟一告说，看看你能不能从弄点毒品。然后呢，一告向二告表示呢，说从外地购买毒品是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会比较低。本案中的二告也就是张学文和这个买家三告蔡少飞之间呢，是因为两人之前也都有吸毒和这个被强制戒毒的前科，在这个强制戒毒期间相识的，所以呢都非常清楚，就是彼此之间都是有吸毒和这些购买毒品要求需求的人。 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1300-1400公里，被告人又是通过怎样的交通工具将这么多的毒品运到北京的呢？袁冰法官是这样说的 啊，根据到案以后被告人供述，周卫成从长沙上线处购买毒品以后，携带毒品然后乘坐长途汽车先到了河南郑州，在郑州停留一宿之后，第二天又乘坐从郑州途经北京的大巴车，在北京下车，然后将毒品携带来京的。从到案以后被告人供述来看，被告人实际上将毒品装在密封的塑料袋内，然后塞在自己的包里，然后呢人随货一起乘坐长途车来京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张卫成、张学文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蔡少飞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被告人蔡少飞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蔡少飞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蔡少飞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内又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一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6条之规定，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几名被告人自己又是如何讲述自己整个作案的过程的呢？在开庭的时候，公诉机关宣读了第一被告张卫成在预审阶段的供述。 张卫成供述称，我的外号叫阿文，几个月前黑脚及张学文通过朋友联系上我，让我卖他一些毒品。2017年10月1日左右，我通过一个叫陈东青的男子花11万元购买了大概980克冰毒，拿到冰毒后，我给黑脚打电话说货到了，黑脚让我尽快把冰毒送到北京，价格是每克160元，他要1000克，总价16万元。他还让我准备样品，他好验货。之后我就准备按照1000克冰毒与黑脚在北京交易。2017年10月11日，我拿着冰毒在郑州驻长沙的一个货运处坐了长沙到郑州的大巴。12日9时许，大巴抵达郑州余柱路的一个停车场。下车后，我在车站附近一家酒店住了一晚。13日中午，我在这个停车场坐上一辆郑州到东北的大巴。13日21时许，大巴到了北京大红门服装城路边，我下车了。下车后，我电话联系黑脚，黑脚说他在垡头。 我要说一下，这个黑脚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张学文。 我就打车去了垡头，住在东南金龙商务酒店 A08 房间。我把冰毒放在酒店房间东南角的黄色柜子下面，我就睡觉了。2017年10月14日中午，黑脚打电话约我见面。我按照黑脚说的拿了一点冰毒样品，打车到垡头一家外婆卤肉饭店门口与黑脚见面。我们进到饭店边吃边聊，我把样品给了黑脚。黑脚说他自己不买冰毒，说介绍一个朋友买冰毒，每克冰毒160元，让我把卖冰毒的钱分他一半。我当时挺不满意，但也没办法，我就说卖完后再给黑脚分钱。黑脚说今天卖500克，明天再卖剩下的。他说他朋友已经到了，让我回去拿货。他和他朋友先试一下冰毒样品，我就打车回酒店拿冰毒，从柜子下拿出500克，用塑料袋装着放进我的黑色挎包里，然后又打车去到黑脚说的垡头邮局。到邮局下车后，我给黑脚打电话，黑脚让我等着。之后他走过来找到我，把我带到一辆车上，黑脚让我坐在汽车后排，他自己坐在副驾驶，主驾驶坐着一名男子。黑脚说主驾驶那名男子就是他的朋友，挺可靠的，让我点一下钱。当时后座上放着八叠整捆的人民币，我把冰毒拿出来递给他们，我就点钱，应该是8万元。然后黑脚让我和他一起下车，我把钱放在我包里，就和黑脚下车了。下车后我准备给黑脚分钱时，民警上来将我们抓获了。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呢，被告人周卫成表示自己真心的认罪悔罪，希望法庭能够再给自己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危害社会，害人害己，我由衷的认罪悔罪，我错了，我恨毒品性的，我请求法官对我从宽处理，如果我以后还能有机会走得出去，我一定好好珍惜我的最后余半生，好好做人，好好做人。 今天上午11:30，这起案件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无视国法，合谋以秘密方式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毒品数量大， 二人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蔡少飞非法持有甲基苯丙胺，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亦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指控被告人蔡少飞犯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周卫成、张学文、蔡少飞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均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周卫成、蔡少飞到案以后，虽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庭审时自愿认罪。被告人张学文虽庭审时自愿认罪，三人均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但周卫成、张学文贩卖运输的毒品数量大，蔡少飞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大，且三人均系毒品再犯，屡教不改，依法不能对三人予以从轻处罚，随案移送之款物依法一并予处理。综上，本院根据三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卫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张学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蔡少飞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案件宣判之后呢，周卫成表示服从判决，但是第二被告张学文和第三被告蔡少飞表示将提出上诉，也就是说这起案件将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的审理。这起案件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今晚拍案节目也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呢，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运输毒品的案件，而且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就是用长途汽车层层传递，最终呢从长沙运到北京。那为什么被告人会选择乘坐长途汽车的方式呢？在案件宣判之后呢，承办法官袁冰是这样解释的。 在我院审理的运输毒品案件中，多发一些犯罪嫌疑人通过带货乘坐长途车然后运输毒品的这类案件反映出的特点是首先被告人并不是在正规的长途车站的上下车点进行上车，多采用这种半路上车、半路下车来逃避检查。其次呢，他们带货的这个数量疑似比较大，然后呢都进行了相关的伪装。运输毒品案件从目前我院审理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一种人体体内藏毒运输，还有这种乘坐长途车带货运输。体内藏毒运输啊，主要集中在这种乘坐这比如说飞机啊这种交通工具，然后呢像这种带货人带货运输的主要集中在乘坐长途汽车。犯罪嫌疑人采用这种乘坐长途车带货这种方式，主要是抓住在这个长途汽车运行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地儿，比如说允许乘客在站外上下车，然后这样呢嫌疑人就可以逃避检查，不用通过安检设备或者进入这个安检的这个车站场所，这样呢这个相当于很难发现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这个公安机关没有前期侦查取得的一些线索的话，很容易就逃避打击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除了这起案件之外呢，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还向社会公布了另外几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毒品的案件。比如说呢，一起案件是这样的，发生在2017年的5月16号的晚上，被告人张某采用体内藏毒和随身携带毒品的方式乘坐航班从云南省的一个地方的机场前往北京，在5月17号的凌晨2点多到达首都机场的 T1 航站楼，后来在机场被民警抓获。民 警从张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和所穿的黑色内裤里分别起获了74克和 258.85 克的海洛因，后来又从张某的体内排出的毒品达到了 14.81 克，后来经过鉴定也是海洛因。那以上毒品一共呢是 347.66 克。后来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冯真对记者说， 这个被告人张某某运输毒品案虽然判了15年，但是这里面我们一直疑惑不解的是什么，被告人吞了6粒胶丸在胃里带到北京来，他是从云南过来的，那么在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和他的这个内裤里藏了将近300多克毒品，云南的机场监控那么严，为什么没有查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含量为什么那么低，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以往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当时我们跟何庭成员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毒贩所抛出来的诱饵来引诱我们去逮他，掩护更大宗的毒品来进行运输来进行贩卖，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案件的情况来很简单，就是坐着飞机带着毒品到北京来了，仅此而已就被抓了，而且非常准确无误，包括数量什么都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现在说，我们法院来说不能是光审案就案审案，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发现案件后面的一些因素和后面的一些感觉。所以说这个案子虽然判了，但是我们当时的感觉这个是不是诱饵。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还有一起案件是这样的，被告人王某呢携带海洛因达到 325.84 克，从河南省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前往北京。到了21号的11点多，王某到达北京市朝阳区奥林西路下车之后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他随身携带的海洛因也被现场起获。最终呢，被告人王某因为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还有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外籍人士哈。被告人艾某啊，他呢是一位外籍人士，秘密携带毒品从广州乘坐长途汽车，在2017年的5月12号上午抵达北京，并且呢和在北京接收毒品的另外一个被告人也是外籍人士取得联系。后来呢，艾某呢是在当天中午的12点多，在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桥附近乘上另外两个外籍人乘坐的出租车，艾某在车内的后排座位上将藏有毒品的黑色塑料袋交给其中的一个外籍人士，同时呢收取了这位外籍人士所提供的现金人民币11000元作为报酬。当天的十点，侦查员得知线索说，三个外籍男子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饭店附近涉嫌运输毒品。后来经过侦查，侦查员在当天的12点多，在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桥内环的辅路，将李某、艾某、赛某乘坐的出租汽车截停。李某、艾某在下车逃跑的时候被侦查员抓获，侦查员当场对李某、艾某以及出租汽车进行搜查，在车内的后排的左侧座位的下方起获，并且扣押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有毒品海洛因是350克，在车内的手刹的后背座的那个地方扣押了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面有可卡因 1.87 克海洛因 1.88 克甲基苯丙胺就是冰毒 4.93 克从艾某的黑色双肩包当中起获了现金呢是11100元，这些毒品呢已经被全部收缴。最终呢，被告人李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艾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同时两名被告都被附加驱逐出境。 一个是中国人的运输毒品案，一个是外国人的运输毒品案。那现在就说明一个情况，为什么现在要采用长途汽车，或者现在有的是自驾车，有的是拼车等等这些情况，把毒品运输到北京？因为现在北京啊，现在不仅是一个毒品的一个中间站了，而且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消费地了。那么在北京现在，据咱们现在统计，每年有几十万的吸毒人口，常年吸毒，常年戒毒，浪费了大量的国家的资源。那么就是说，他们这毒品从哪儿来的？怎么带进来的？怎么管控的？ 前几年通过邮政快递，通过物流运来的毒品运了很多，那么经过打击，经过处理，经过实名制，包括检查等等这些情况严了以后，那么他们现在毒贩子所运输毒品的情况又趋向于传统，那么怎么带人体藏，长途汽车带，坐火车带，又慢慢回归了，那这方面如何加以管控也是我们一个讨论的问题。 今天上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年来所审理的涉毒案件的情况呢，跟社会进行了通报。那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统计呢，三中院辖区近一年来审结的毒品案件一共是416件，其中一审案件329件，二审案件87件，依法惩处毒品犯罪分子一共360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刑罚的有90人，占全部毒品案件犯罪人数的25%。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三中院所审结的27件一审毒品案件当中，有17件是采用人体运毒的方式运输毒品，属于特殊类型的毒品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出现的次数之多，涉及人数之重，涉案的毒品数量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同时，三中院也向社会通报了近年来审理的毒品案件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于正： 一是涉毒案件总体数量有所反弹，重大毒品案件数量增幅较大，涉外案件数量增多。相较去年同期，三中院辖区审理的毒品案件总数上升了10.64%，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轻罪类毒品案件未见减少，反见增长。本院受理的重罪类毒品案件数量较之去年更是增幅较大。三中院审结一审毒品案件27件，一审毒品案件数量达去年同期的3.37倍。同时，三中院辖区法院受理的被告人为外国人的涉毒案件达17件，涉案人数共19人，相关数据较之去年同期均有较大的增长。二是网络涉毒犯罪呈上升趋势，人体运输毒品的犯罪情况突出。三中院辖区近一年来审理了近100起网络涉毒犯罪案件，其表现形式有通过网络发布毒品销售信息，利用网络传播交流或出售制毒贩毒技术，建立群聊群组，招揽新毒品犯罪人员，以网店网络社交群组或黑化暗语等掩盖毒品犯罪，以及组织集体吸毒等等。这类网络涉毒案件虽然单笔涉案毒品数量并不大，但所涉毒品种类多，除传统意义上的冰毒、海洛因、大麻等常见毒品外，还有氯胺酮、米沙酮等新类型混合型毒品，且这类案件不受地域时空的限制，交易隐蔽，易于用合法的活动掩护，线上线下双线并行，锁定犯罪人员不易，故而相应地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毒品犯罪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1504年，达芬奇。